众儿郎心奋勇，冲锋陷阵，老林公提金刀，勇冠三军，父子们忠心，只敢为国效力，金沙滩披四山，鬼气神经。 谢谢翟墨精彩演唱。下面出场的是襄樊市京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张艳丽，她为大家演唱荀派名剧《红娘》选段。

了请世臣之美臣为妻，美人离异人饥寒受熬夜，难得分宝，是我忍无可忍，逼他立些休士与他一刀两断。谁知这个清算他却是我日后必然后悔，我说他你既然无亲养妻换娶妻做什么孽，就这样噼噼啪啪死心而过，将这个清算赶出去了。千家之上有一个张屠户，我看他美丽的好酒好饭，吃的是肥肥胖胖，时时的令人羡慕。他平日也曾有意与我，我就突然识货，改嫁了这个张屠户。原先安分度日，谁料他又嫌我好吃懒做，不理家务，这冤家他杀猪杀惯了，那日竟然手持礼服对我拼命滚。 Oh, my God.

秋山

去我的